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邵雨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前中研院长李远哲发起联署，呼吁蔡英文总统知所进退，放弃连任，支持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参选2020。多派大佬郭宽敏今天指出，蔡总统已经尽其所能了，可以休息，让年轻男孩子赖清德继承，自己当国母最好。郭宽敏说，他还没看到李远哲最新的联署，但听过内容，认为很好。蔡总统已经尽了很大努力，可以休息了。至于蔡总统认为自己可以捍卫台湾主权，郭宽敏说，他也相信蔡总统，但问题不是他的思想和热情，是在他的能力。国际压力很大，他有办法让台湾变成正常国家吗？至于蔡总统认为自己需要4年延续施政，郭宽敏说，不一定要他。李远哲年初接独派大佬发表公开信，呼吁蔡英文总统放弃连任，今天再登报相挺行政院长赖清德。媒体今天询问赖清德会不会担心党内分裂，赖清德说，这两个月来他遵守君子之争，也希望大家不管支持谁都不必互相攻击，这样才有办法达到初选过之后党员团结，民进党胜选。赖清德今天回访故乡新北市顾票，他说以他担任立委、台南市长还有行政院长的经历，治国能力一定比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有高雄市长韩国瑜要好。至于蔡英文阵营对比民调资料，以26%为幅领先赖清德的24%。赖清德颇不以为然地说，最近他在基层拜访，感受社会非常强烈的支持。现在民调很多有真有假，依据他掌握的民调，他不仅领先韩国瑜，也是民进党党内最强的候选人。不论民进党选民、浅蓝选民，尤其中间选民，他都得到相当比例的支持。民进党内只有他能打败韩国瑜，只有清流可以胜韩流，这是事实。李远哲公开要求蔡英文知所进退，前副总统吕秀莲今天不解地说，李远哲的态度令他十分惊讶，当年蔡英文到民进党当党主席就是李远哲极力促成，4年前蔡英文选总统也是李远哲推荐，现在态度却跟当年完全不一样，他很好奇。至于民进党内初选，蔡赖阵营互相放话，党内似乎面临分裂。吕秀莲说，他不这么认为。民进党习惯内部民主，毕竟初选不可能当哑巴嘛。而且比起国民党，我觉得他们两位还蛮克制的，没那么严重。民进党总统初选民调下周一展开，年轻人成了蔡英文和赖清德的兵家必争之地。蔡英文今天在脸书发文，年轻人是永远的反对党，但是年轻人不是无理的反对者。在网络社群时代，年轻世代更能获得资讯监督，检验政府是不是真的说到做到。上任3年，他清查了不当党产，撤销威权统治时期有罪判决，推动年金改革，落实婚姻平权，不仅是他当年竞选总统时的承诺，更是对下一代公平正义的支票，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不要留给下一代，他相信这样才能得到年轻人的肯定。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股东会，小股东认为台积电到去年底为止保留盈余多达3274亿，要求台积电提高现金股利。 台积电财务长何立梅回应，过去六个月公司跟董事会讨论盈余配发，将采现金流量的七成为发放原则，七月先发去年盈余的现金股利8块钱，第四季还能再拿到今年第一季盈余的2元现金股利，总计每股发放10元现金股利，明年开始每季配发，全年不会低于今年。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2点，来到10461点，成交金额96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350点，涨幅1.72%，2075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点，207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9点，28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0点，882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9点，26910点。回教开斋节，新加坡股市今天休市。中央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金门和马祖容易受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目前马祖还有浓雾能见度不到200公尺。高温资讯，各地晴朗炎热，中午前后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这一球将决定谁是上半季冠军，投手投出，打击出去，好像上二垒，上三垒，上雅虎喽！6月10号前上雅虎奇摩看中华职棒完整高清赛事，为你支持的球队集气，还有机会抽 Samsung S10， 快下载雅虎奇摩 APP。 雅虎， 在工地做事，骨力打拼，大家休困时，常常用粉来交杯。其实吃粉开支，人有年岁啊，身体也袂堪。想要戒烟，效果煞拢无戒好。好咧，加在即马戒烟有人收听，戒烟政府有补助，会当领药啊，还佫有人敲电话来关心佮提醒。 收听卖食烟，斗阵来戒烟。 0800-63-63-6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白昼乘着热气球俯瞰纵谷美景，夜晚仰望如梦般的星空。今夏一起逃离都市，在全台最美饭店来场梦幻的热气球星光派对，从白天到夜晚都精彩，梦想起飞，热气球气流独家高空自由飞，暑假等您一起翱翔梦想的入口，台东池上日辉国际度假村，订房专线0898622222。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江天林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5月5日正式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我们的广播女神一样呢，因公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我们在飞碟联播网一起缅怀她。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要呼应上个小时 Rosita 姐姐说的，阿拉丁真的很好看。虽然刚刚听到的是哥吉拉的主题曲。最近呢，暑假要来了，所以电影院客满啊，大片挤的水泄不通啊。最近呢，如果你是最近要上片的一些比较小制作的、小成本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电影，可能还排不到档次，排不到电影院可以播。那上个礼拜、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去看就是很多人真的就是为了哥吉拉去的。那阿拉丁的厅也都已经就是变少了。但阿拉丁明明是一部大片啊，但遇到哥吉拉也是必须要让开。但我先讲我的阿拉丁部分好了，就是阿拉丁那时候看完实在是太激动了。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么好看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于阿拉丁没有期待，所以一进去以后就发现哇。但如果现在你听我讲，就是说阿拉丁很好看，你已经有了一点期待，你再进去看也许就没有我的感动那么深。我那时候看完以后还马上拍了一支影片，然后剪评短评跟就是讲一些心得。那这支影片呢会在今天晚上的9点在我自己的频道欧马克的 YouTube 上面首播，也欢迎你就是加入跟我一起讨论咯。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哥吉拉有怪兽。 有怪兽，有怪兽，有怪兽抓着我，有怪兽大怪兽丑怪兽黏着我，一口又一口吃掉我本来很愉快的生活。有怪兽，有怪兽，有怪兽缠着我，男怪兽大怪兽丑怪兽别烦我，来啰里啰嗦一脚踹到外太空。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让我们一起用音乐跟欢笑击倒上班怪兽吧。电话响了，会不会又是诈骗电话呢？嗨嗨，你好。 喂， 嗨，你是谁？ 我是俊仔。 俊仔，你好。 我在线上了吗？ 是啊。 我是刚好今天休假要出国。 去哪里？出国是玩吗？ 对，去韩国。哦。对，然后我是要分享就是我实习上班的事情。 你实习上班的事情吗？ 对，因为我现在大三在实习。 哦。 我就是问你那个很像《怪奇物语》的那个电影的。 哦。 对对对。 俊仔。 对，因为我就是现在我们是北科的产训生。然后就是实习就是要2年的那种，然后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就是发生很多 很多就是会遇到很多事情， 会遇到很多怪奇物语， 就是很多奇怪的同事，然后就是以我现在学生，然后上班就是会遇到很多，就是蛮新奇的上班文化这样，就是会有人在后面就是讲一些就不是事实的事情，然后会让你觉得心烦。但昨天我上司就跟我讲说，就是如果你把别人的话就是放在心上的话，就是说你会一直在意他。对， 好像职场就是这样的，不管再怎么开心、快乐、和谐，职场就是会有人喜欢在后面说三道四的。嗯，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一直都会蛮在意别人，就是在旁边说一些不是事实的话，然后我就会蛮生气的。 嗯，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昨天上司这样跟我讲之后，我就觉得哦，好像有点释怀了， 就是 好像就是一 修炼 的，就是、会有人是这样， 对啊， 对 对， 这是一种修炼。 对，然后因为我平常在上班是会偷听，就是广播，就是我自己要带 AirPod， 然后带单的这样偷听。 嗯， 然后很常就想要跑去偷打电话，但是就是都没有打通。 终于等到今天休假可以打了。 对，我现在在机场这里。对对对， 祝你 就很开心能打过来，就是刚好玛丽不在， 一路顺风。 好，谢谢。 希望机上有你满意的电影。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Miley Cyrus 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 Mother's Daughter， 母亲的女儿。来到了星期三，今天呢是6月5号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一次也会为你送上西洋流行排行榜已经最新的欧美同步流行歌曲啊。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543。 02-236-3-9955，上班族543，在这边开放 calling，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543，你的怪奇办公室雷队友们，或是天使般的好队友们。 上班族543，你好，你是上班族吗？ 我算是上班。 你好，你是谁？ 台北老司机。 啊，老司机你好，老司机算是上班族。那老司机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嗯，我刚刚被，因为我是收货司机，刚刚被开了一张红单。 哦不，多少钱？ 600到1800，未礼让行人。 哦，对对对，现在你不可以，就是那个行人在你前面，你就从他前面这样开过去。 对，而且我刚刚就是跟那个行人，就是他在跟我跳恰恰，所以我真的是很无言。 等一下，这个600到1800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还不确定会被罚多少钱哦？ 正常应该是600，那可能、嗯、maybe 你态度不好，他就罚你1800之类的。 哦。 对，就所有的罚则都是可能闯红灯也是多少到多少这样，那有个range。 嗯，所以刚刚是你这样子开过去以后，然后警察贝贝就买拦下来说：“哎、欸，来来来来来， 是的，对。” 那不是开了以后你就知道他开多少了吗？ 他没有写啊，他只有写说你的就是违规条例而已，他不会写说多少钱、 啊。我当下还不知道到底是600还是1800，这3倍差蛮多的、欸。 对，而且就很无言的是，我原本是有想要礼让他，可是他就是要过不过，那我只好过了。 这很像最近的一个梗图，就是辛普森的爸爸 Homer， 然后要搭计程车，在计程车司机要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啊，司机要开左边开右边，就是很麻烦啊。 对啊，实在是很无言啊。 嗯，那。这个就是在路上的罚单，是不是都是要必须自己吸收掉啊？ 是的， 辛苦你了。 个人的违规。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好，希望老司机 谢谢马克， 拍拍， 拜 拜 拜 拜。嗯，你知道，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开车的人，然后也没有骑车的人。所以呢，在路上呢，我就会觉得车子，哎、欸、，Come on， 问台湾的驾驶们，你们拜托让一下好不好？就是文明一点，文明。就是、人在过马路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空档很大，你不用那么赶嘛，你转过去，你还不是红灯，你又不是转过去就绿灯，是不是？就是等一下行人会怎样？但是人都是这样，你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就有时候呢，就是虽然我没有车，可是有时候我骑 U bike 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哎、欸，嘿嘿嘿嘿嘿，然后就从那边穿过去了，所以还是用路人都多体谅一下对方啊。 Down, down, down, down. Show me easy. Show me the heart. I'll be what you want. And it's physical. Keep it subliminal. Show me what you want. 待てね。 进歌进去。 悄悄地，我把门打开。等待流浪的人回来，往事难懂，他选择沉默，我的心是否变得太快？轻轻地，爱不用太多，只要一点点就足够。心付出就已经拥有，时隔多年是否能回头？人海茫茫，让你一颗心中就有一个伴。我想问你，是否两个人让爱情更简单？在世界尽头的角落里，我大声的呼喊。 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歌者，一张充满情感的专辑，500 Channel Blue 最新单曲《让水倒流》。 就让水倒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赖清德，感谢您的支持。在众多总统参选人当中，赖清德最有能力守护台湾，发展经济，造福国人。恳请大家6月10号到6月14号晚上6点到10点，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电话民调，坚定支持赖清德。赖清德，感谢您，拜托您。 好吃，沾光光，荆棘的芳香，沾光的快感，爱之味沾光荆棘香醋酱。 Okinawa 长寿村养生坚果喜卡萨爱之味喜卡沙辣椒酱。 Hi, my name is Otto. I am 9 years old. I love gourmet food. Pizza is my favorite, with a lot of cheese on top. It is so tasty. 我是 Otto 妈妈，加入大脑地图课程后， Otto 的语感及阅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结合游戏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他的学习动力。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CD，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戴了叮当。 2:28，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就是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今天的第一个小时，也就是现在是上班族543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不管你是上班族还不是上班族都可以打电话进来了，其实就是一个聊天的时候，0223639955 0223639955。在这边呢，也要跟你知道有一些工作的寒暑假或是淡旺季，淡季算是现在开始，譬如说会计师，对，在事务所工作的辛苦同仁们，可能在报完5月这个地狱的税之后呢，现在终于是有这1-2个月的清闲时间。那通常事务所会趁这个时候就发年终给你啊，加薪啊，员工旅游啊，出去玩哦。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 刚刚你有听讲，我们是4个4大会计事务所的巨人。 你说4个4大会计事务所的谁？ 的会计师 的会计师。等一下，你们现在有4个人哦？ 对啊，我们刚好报完税，今天请假去台东玩。 那你们4个人刚好就是4大哦。 没有没有，我们都在同一间。 哦，我想说也累积了4个，这个也太巧了吧？你们是打扑克牌吗？好， 啊， 去 什么？ 好，去台东玩。 对啊对啊。 你们要玩到什么时候？ 我们玩到礼拜6。 礼拜六哦。 对，因为我们已经忙了半年了。 啊哈。 对，所以还蛮辛苦的。就刚刚听到你讲说，就是会计师最近淡季很比较轻松，想说心有戚戚焉。 因为我的同学也是这个样子，想走又走不了。 对对对，真的走不了。 对啊， 而且薪水是比一般人好一点点，但是累的程度大概是一般人的5倍累吧。 真的，平常要约他是很难约到的，然后他可能有时候12点、1点、2点，都还有可能在事务所呢。 那你最近可以约他？ 没错，没错。哎，你在台东，你星期六你的行程会待到什么时候呢？ 会待到星期六6-7点吧。 哦，好吧，那我们就无缘相见了。 OK OK， 有机会再见。 好的，再会了。 好，拜拜， 拜拜。 因为呢，这个礼拜六我会去台东主持最美星空音乐会。然后其实从五月底吗，还是六月初的时候，就这是台东一系列的活动，包括热气球啊，然后看星星啊，音乐会啊，都会在很不一样的地方举办。像六月一号上个礼拜是在池上，那我这个礼拜会去长滨那个金刚大道，对，然后接着下来每一个礼拜在台东的不同的景点，当然著名的博朗大道应该也会有。然后我七月底的时候应该还有一场，对，还会再去台东一次。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如果你是在台东的话，用收音机收听应该是 FM 的 91.3， 在苗栗在花莲也是同样这个频道。台中跟宜兰是 FM89.9， 澎湖是 FM89.7， 云林嘉义90.5，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 还有在台北 FM92.1。 眼眯成一条线，轻轻踮着脚尖，无敌声的瓦片，是他的琴键，一步步，一点点，游走在爱情边缘，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不会点，不上线，不会和任何人争辩。 思念着他，但却又觉得危险。 爱上他危险，危险。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是东河小恩。 小恩你好。小恩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刚刚有听到你们在聊那个会计师事务所。 哦，有这么多会计师正在听。 因为我们家就是做会计师记账室的。 嗯哼。 然后前一阵子报税真的很崩溃。 嗯。 对啊。 所以现在就松一口气。 对，因为是在自己家上班，所以加班也没有加班权。 哈。是爸爸还是妈妈？ 是妈妈， 是妈妈，不能跟妈妈讲一下，妈妈，我要跟那个劳动局检举你哦。 不过 大义灭亲， 我这个月月底要出国去玩了。 啊哈啊哈，你要去哪玩？ 我要去日本玩，日本大阪 ，Osaka。 呀、 yep ，祝你玩得愉快。 好哟， 拜拜， 拜拜。 爱上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就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候沉默冰冷，有时候温柔腼腆，任谁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靠近时缠绵缠绵，离开时敷衍敷衍，他总是忽然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 2:3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E 的波斯猫。All my friends， 我的朋友们，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一起聊聊天，02-2363-9955。 线上的 My Friend， 我的朋友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W。 Yeah。W 今天要说什么？ 今天我要抱怨我的公司啊。 怎么了？ 因为我们公司啊，是最近有上新闻的一个连锁。 上新闻的连锁企业，等一下，因为我没有很。没有在看新闻，我可是我知道几件大事哦。最近包括了像是苹果西达那间大影，然后 没有那么大 哦，没有那么大， 也不 南山人寿。 我们是好啦，我们是小算超市嘛？ 哦，超市哦， 就是很廉价的超市，懂的， 很廉价的超市是便利商店吗？ 四大通路之外的另外一个 哦，我知道，就是会用手比出三那个方式的那一家嘛，对不对？ 这我还真不知道，是吗？好，不重要， 好，不重要，不重要，请说。 重要是这样，因为我们公司最近要换系统要导入一个很大的系统，然后花了几千万就对了，反而花了几千万，就是现在呢，换了系统之后呢。门市不能下货，下单就算了。总公司的作业也，因为东西都等于是还没有好，他就把它全部导到新的系统。所以很多东西，它要变成后续要一个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处理。对。然后呢，我又是负责其中一块的一个模组的其中一块的负责人。 惨。 对，不是重点是这就算了，我只负责其中一块，我的部分有错误我也就算了。偏偏刚好我们公司大家都很不热心的不参与，所以那时候我多少什么东西都碰了一下下。所以现在问你有问题的就会跟你说，那个什么 W， 那他会啊，他找他。那我想说这东西干我屁事，我不就是不会。对，然后你找我，然后变成是说现在公司所有的不会的东西 mail 里面 CC 都要 CC 我。CC 就算了，一堆的文件都是用吐给我，重点是你吐给我干嘛？我不是负责人啊！ 真的好气啊、 喔！你 听起来怎么这么气啊？ 因为老板在找我说：“那个你不是会吗？”我说：“当初负责了这块。” 你这样你又 啊！天哪！ 然后我就觉得，这到底是公司什么？然后这就算了。那我想说，因为公司嘛，同事之间互相帮忙，那我也没关系。那你要我帮忙 ，OK？ 那我就。我懂的地方我跟你讲我帮你，可是当你帮下去的时候，对，这东西变成你的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信件，对，一定要有用信件去发，不然的话呢，到大家的无凭无据就开始乱扯， 没错， 所以现在很可怕，我只要做什么事我一定要发 mail， 可是这样感觉就变成是大家没有来没有去，就变成是我一定要积极到所有各界主管，然后这样就变成说我变得帮忙好像是变成这是变我的工作，我还要特别去说发妹哦，那不是很奇怪？我是因为你，我稍微帮你忙，然后变成是我要去帮你发这个妹哦，这样不是很奇怪吗？这很莫名其妙哎、欸！ 就一开始开头帮了一个忙，以后这就变成你的事情了， 是你的。对，大家好像说 这是你应 该做的，不是啊？他做的是好，我不会了。他要说你当初怎么没有去学？那我想说。靠，这东西不是我的、啊，就像是我是，假如我是篮球员，你叫我去打棒球，这对吗？这合理吗？这不合理，为什么你不会打击？这不是很奇怪？ 有没有搞丑啊？ 对啊，然后这就算了，然后之后现在全部变我们的，然后我们的教我们的导入系统的那个厂商，他们现在也很惨，他们本来预计五月就要离开了，离开我们公司，现在被我们公司凹下来，现在还在。啊，对，超惨，而且重点是这几天我们在忙什么？因为我们系统错乱，厂商给我们货，他应该给我们取款，要有订单，要有货取款嘛，然后我们订单现在都收不到，厂商收不到订单，然后打过来开始骂，因为我们当初可能还没系统还没完全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他说啊，没关系，你先出货，那我们之后我们再补单给你们，就还是会补给你们嘛，但是跟他讲了这个日期。我们资讯系统跟我们说，假如今天假如二号可以上去看东西，好，可以拿到单子，然后呢，早上二号去的时候，对，我们转达给资讯，转达给我们就转达给厂商嘛。 然后厂商说，二号没看到单子，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们我们第一线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资讯系统的人员嘛， 嗯， 我们就回报给资讯系统，系统说，哦，那这可能什么东西没设定，那好，那五号到时候再上去看。然后我们就跟厂商说，啊，抱歉抱歉了，那我们五号再去看好了。对，那我们先安抚一下厂商。好，那厂商说，哦，好，那没关系，反正合作那么久了嘛， 嗯。 然后五号再上去看的时候，厂商还是没看到啊， 嗯。 那厂商就跟我说，你们五号怎么还没有？然后靠。第一时间我也只能说，好，那我帮你再联络一下好了。然后之前说，可能这个哪里又有问题了，那你跟厂商说，那我们十号前会组搞定。好 ，OK， 你十号了，又没有单，厂商就爆炸了。然后说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也同时有对，就是消费者对不对？对一般消费者会知道，就是你们这一间小杂货店的混乱情况吗？是不是不会感觉到？ 他有时前阵子有感觉到，因为我们的商品的价格不对，客人买到了东西，但是客人比较不感觉到，是因为客人买到的是便宜，他没有买贵，买贵才会被骂，买便宜大家都不会讲，对，只是我们加盟主就会生气，因为他亏损他的毛利啊，可是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骂更改完，因为我们的资讯系统，我不知道我们公司光资讯人员大概就30位了。 有30个， 对。 那为什么是你处理啊？ 问得很好，我不知道，我不是资讯人员啦。因为是这东西是叫我跑，资讯跟我说，那我再想一下好了。 嗯， 因为我已经这么大的公司，我们营业额几百亿，这么大的公司，那你搞这个东西，不是很奇怪吗？对啊，你怎么不是完全弄好之后，我们再安安稳的上？因为我们还要对加盟主负责啊。 是 你如果都是直营店，那没话说，就叫直营店闭嘴嘛。 嗯。 而你叫加盟主闭嘴，不可能啊。 嗯。 那加盟主就会往回总公司嘛。 嗯。 对，那可是我们又不是做这个城市的人， 怎么办？你这样越讲，我越想知道到底是哪一家、啊。你说不是四大，是不是？ 不是四大啊，但是他也跟四大快差不多，也到后面已经第四家了啊。 嗯， 对， 等等， 不过我们也有我们也有600多家店啊。 600多家？ 是啊。 你说 logo 是蓝色的吗？ 不是， 不是 ，logo 是红色的吗？ 嗯， 我知道， 这么廉价，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那个名字里面就有廉价一个廉字嘛，对不对？ 我不知道。 好好，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好，大家知道。 我觉得，对，我觉得很无奈，这么大的公司，搞成这样子， 嗯， 而且我们一个人还要负责，因为我们公司有7个品牌， 那 7个品牌整合，不是只有一间，我们有7个品牌，这7个品牌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哦， 所以我们厂商加起来大概有应该有1000个厂商吧。 啊哈， 对，所以。莫名其妙乱七八糟， 辛苦 了，然后每一封收信都收不完， 还要发信， 手机100%被打到没有电， 就跟我现在的 app 一样没有电，看不到大家 的说话，真的，你这一份是观众跟你讲话，我是常常打怪骂人啊。 好， 我真的很怕说神正信函， 辛苦了 W， 对， 挺住， 好，好，谢谢马克， 再见了。 好，拜拜， 拜拜， 拜拜。Flashback rattling round my eardrum. It's a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Flashback coming from the right side of my brain. I close my eyes and I'm transported once again. Like a rubber band rattling around your eardrums. It snaps back like a rubber band. 最近呢，才在《金周刊》上面看到了一篇文章，然后我很喜欢《金周刊》这个新的专题。这个专题呢，就是有企管顾问跟中小型的可能二代或三代接班的新的企业主，然后他们的企业可能有一些问题想要询问，然后就等于是一个 师傅或是顾问，然后来教导说，哦，你这边可以怎么做，这边可以怎么做，然后徒弟说，哦，这边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问题，这样。其中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刚刚 W 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呢，可能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资讯焦虑的时代嘛，就很多东西呢，企业主都知道说，好，我们要上云端，我们要上线，我们要 online， 我们要做网络的生意。传统的东西也全部都要数位化这样子。那企业主有一个很简单的思维，很简单的思维就想说，要怎么做呢？我先导入系统吧。我导入系统以后，好像一切就是没问题，就是一切都数位了，一切都新了，一切都可以用就是新的方式解决了。但其实这个这位老师、这个师傅、这个顾问，他说这个方式、这个想法其实是错的，就是他觉得流程是很重要的，顺序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想要你的企业想要更新，你想要翻转你的组织，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呢，是要先找到对的人，也就是你要你的组织的这一些人，你要清楚的分工，你要知道，你要让你的组织知道说，哦，假设我们今天要做行销，你要知道你的行销部的部门的职责在哪里，行销部跟业务部之间有一些重叠的部分，你要很明确的知道，让这两个部门不会在交界处的地方推来推去，说这是你的啊，那是我的啊，那是你的啊，那是你的啊，这样子，就是要每个人要先找到对的人，然后做对的事情，那接着下来第二步呢？是要建立工作的 SOP， 也就是你不能就是这件事说，哦，今天这个 A 主管说是这样做，今天那个另外一个 B 主管又说要这样做，然后今天是那个是又要那样做，然后就没有一个 SOP， 所以你要建立好就是 SOP， 组织 SOP， 建立完了，这些都建立好了之后，最后才是买系统，因为买系统相较之下是比较简单的，你就叫厂商过来安装系统，但是你那前面的前期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呢，就会乱成一团，天下大乱的。 间谍放送。 这是 T.L. 张天麟的创作曲《新贝》，你因太阳而美丽，闯入我的心系。越过孤单伫立的恒星，光年旅行家是你。摘下一朵雪绒花，飞到月亮，承载着梦想的小船，划着划着，直到永远。请听 T.L. 张天麟的创作曲《梦湖》。 冰室看起来不太一样哦。 当然啦，带他去全遮美容，看那闪亮的光泽，真是完美。还有你听，那高亢的声音多么的磅礴。 但他的轮胎怎么好像不太大啊？ 哎，果然差一点就不完美了。好，现在就回原厂换冰室认证的 MO 轮胎， 独一无二，成套完美。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回厂进行检测及保养维修，详情请洽台湾冰室授权经销商。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政治是众人的事，台湾是我们永远的家。有感减税，照顾青年，基本工资连续调涨。Facebook、Google、Line 都来台投资， 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就是政治的重要。6月10号到14号晚上6点到10点，电话民调，请你唯一支持蔡英文，一个说到做到的总统。 我是蔡英杰博士，益生菌的好我最知道。YMU013益生菌是我亲自带领专业研发团队开发， 荣获多项专利，并结合珍贵母乳菌株、600亿活菌，添加益生值，消化、便秘、过敏、免疫，孕妇、婴幼儿特别适合使用。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Remember，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要打开飞碟联播网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是欧马克，现在为你送上的就是来自于 MC Hot Dog 热狗的这首新歌，叫做《嘻哈没有派对》。 你已经什么都有了，你要怎么愤怒？早就已经没有酒了，你被微醺困住。你已经如此幸运，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你已经把头低下，他们说你还欠他一句道歉呢。已经没这么好玩，该怎么幽默？没事在朋友圈里讨拍，看看谁能救我。曾经是最纯种的节奏，为何做困兽之斗？我把自己都给解构了，场面就要失控。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又在害怕什么？你总是不停的战斗，你这次为谁而活？别再去 Google 我苦口婆心，哭着说那些都不是我。衣服越穿越贵，却越觉得不是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Hip Hop 没有派对，撸什么圈都变成 Dr. Trey。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早就没有派对，现在比谁更窝囊，谁更废。吹着什么 ？Hip Hop 没有派对，我代表老学校的怪类。Hip Hop 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早就没有派对，现在比谁更窝囊，谁更废。键盘会伤人，现在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伤我，我死气沉沉。 0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张妈妈。 张妈妈你好。 我想讲一件事情， 请说。 今天早上，我先生95岁，去东门市场去买林青霞的水饺。 啊哈！怎么了？ 结果就碰到一个老太太，叽里呱啦的不晓得讲什么话，他就听他讲，结果。旁边有一个先生就说你不要理他。结果他走到台湾银行去，发现口袋里的钱不见了。遇到骗子了。 天哪。 那个老太太我想是装糊涂。稀里哗啦的乱讲话。让分散你的注意力。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在路上， 在路上 不要随便跟奇怪的陌生人瞎扯淡。 我先生也没有跟他讲话。 就是不要被停下来，然后就是让那些人有机可乘。 对对对， 好的，谢谢张妈妈。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有种风格叫热狗，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不怕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出门真的是要小心啊，走在路上交通用路安全要小心，要小心遇到扒手，要小心遇到诈骗集团，小心遇到金光党，小心遇到这些很奇怪光怪陆离的事。下午的2:57，待会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今天来到星期三，是大家的告解日跟告解室的时间，也欢迎你等一下继续利用0223639955加入今天的告解吧。 Hold on, hold on. Good. Hold on. I got to start this record over again. Wait a minute. Good. Still on this record. I'm gonna play this.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把你的包交出来！ 哎呦，不要抢我的包啦！要抢就去抢雅虎的大红包！雅虎期末购物中心618年中庆，现在登记抢红包，最高可抢618购物金，花完再送，再花再送！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期末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雅虎！ 什么上市？民进党赖清德，台湾上市。乡亲，这摆初选，赖清德需要你的支持。接到民调电话，唯一支持赖清德。 刷新 Spotify 史上单日串流点听记录，天王红发艾德、小贾斯汀联手轰炸全球排行榜。I don't care。 '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All the bad things disappear.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最新洗脑单曲 ，Cross Me。红发艾德再创奇迹。 嗨，我是尹乃菁，我的全新节目《飞碟午餐》尹乃菁时间6月10号开播喽！国内外大小事、吃喝玩乐，我会给你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飞碟午餐》尹乃菁时间，我们《飞碟午餐》见。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内总统初选，党中央协调五人小组今天南下征询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参选意愿。韩国瑜会后受访时说，他重申了 Yes I do， 也同意接受所谓的特别办法。双方中午在联谈会馆见面，谈了40分钟左右，同时在会馆包厢吃便当。韩国瑜说，五人小组告知了一些特别办法的规定和须知，以及三场国政愿景说明会的时间、主题和内容。只要时间许可，他一定参加国政愿景说明会。另外，手机民调没有讨论，应该还是以全民调为主。至于500万元的作业费，他会按照规定缴交。今天五人小组只来了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权、副主席郝龙斌，还有组发会主委李哲华、副秘书长杜建德，还有考究会主委魏平正，因为中常会没到高雄。工商协进会今天中午举办第25届第5次里监事联席会议，邀请台北市长柯文哲演讲《光荣城市》，以过去4年市政成绩为主，阐述台北市政府建立实事求是、追求创新的政治文化。协进会上次会议请来了高雄市长韩国瑜演讲，外界好奇协进会看好谁？理事长林柏峰受访时说，两人各有优点才华。 林柏峰指出，柯市长跟韩市长为北高市长，特别柯文哲还是台大医院的教授，是位名医，协助柯文哲推动市政，或者柯文哲将来更上层楼，需要协进会协助，我们都愿意。林柏峰也说，下一轮会议准备邀请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参加，与成员交流意见。至于会不会邀请民进党内初选候选人蔡英文总统，还有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林柏峰说，现在蔡英文和赖清德都是各说各话，协进会静观两人的经济主张。高雄市议会定期大会今天闭幕，市长韩国瑜和局处首长都参加了闭幕典礼。韩国瑜致辞时说，我认为高雄市议员的水准非常高，经过议会质询，相信议会核心团队都有进步提升，也允诺整理出议员的建议，持续评估追踪。议会的质询他也虚心受教，即使财政困难，团队依然努力打拼。韩国瑜可能在国民党总统初选出现，进而竞逐总统大位。民进党市议会党团总召集人韩次村询问下个会期还有机会质询到韩市长吗？韩国瑜坐着点点头。议长许坤元指出，下次会期距离总统大选还很远，希望民进党议员放心，韩国瑜还是一样列席备询。高雄市阮综合医院副院长阮仲炯的太太参与董监事改选前给黑衣男子持棍打伤，院方悬赏100万弃凶，警方今天逮捕了两名涉案男子。林雅警分局指出，两人都是高雄人，一人开车，另一人行凶，到案之后否认打人与董监事会有关。大同集团前任董事长林蔚珊挪用公司资产不法获利13亿，最高法院维持高等法院更一审判决，重判8年，并科罚金3亿，追征犯罪所得13亿定验。新北地检署通知林蔚珊今天上午10点报到发监，但是林蔚珊以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为由缺席，检方立即派人到医院了解，确认他只是血糖太高，没有大碍。林蔚珊原本要求派救护车载他到台北看守所，但是检方认为必要性不足，劝他自己搭车。下午1点左右，林蔚珊自行搭车前往北所报到，预计明天移监宜兰监狱。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67点，涨幅1.8%，2077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点，206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点，286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点，875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9点，2683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2点，10461点，成交金额967亿。回教开斋节，新加坡股市今天休市。中央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金门和马祖容易受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现在马祖还有浓雾能见度不到200公尺。高温资讯，各地晴朗炎热，中午前后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老婆，你觉得我们要投资基金、外币还是股票啊？ 那还用问？投资当然选最安全、最赚钱的啊。 最安全的。 哎呦，就中航林立 A180、A190 啊。 那是 中航林立领先搭载盲区侦测系统，行车无死角，防护更全面，就是对安全最棒的投资。 遵命，马上下单。 老公安全，老婆才能当贵妇。 哦，上次被环保局开了一张未使用专用垃圾袋的罚单，说如果不服要在接到处分书第二天起30天内提起诉愿，现在快要过期了啦。 诶，你不是要去诉愿吗？ 可是我不会写诉愿书啊。 还不简单，到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的网站点选线上服务，利用线上声明诉愿功能，先向法务局声明诉愿，然后在30天内把诉愿书补送到环保局及法务局就好了啦。 真的吗？我来试试看。 你看，这线上服务还可以线上申请陈述意见、言辞辩论、调阅案卷、视讯诉愿服务，还有案件进度查询，连诉愿书范本都有哦。 当您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权益或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拨打1999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提起改变的勇气，这次决定干脆放手。战龙战队全新单曲《干脆放手》，各大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大家好，我是谭丽君，我的同名专辑已经在各大数位平台上上线了，很开心可以给大家带来这首主打歌《门》，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和乐队的巡演也即将在7号开始，台北、台南两个城市，希望我们现场见哦。 有多少欲望还在挣扎？有多少梦？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Judgment Day。来到了每周一次的审判日了，来到星期三下午的3点钟，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星期三是我们的在一个礼拜的中间这一天，是我们适合反省自己的一天，反省自己过去的这一个礼拜，然后呢，让接着下来几天可以过得更好一些。今天你有罪吗？我有罪，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忏悔与认错，02-2363-9955，02-2363-9955。另外，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 APP 线上忏悔与认错。 That we still live like Israel and to my mama, my papa, Shiraz and to Azza, and everybody in between. Everybody, 0223639955。今天的忏悔大会，你好， 你好，马克， 你是 波兰仔。 波兰仔，你知道起手式一开始应该要说， 我错了， 是我有罪。 我有罪，不好意思，我有罪。 波兰仔，你的罪是什么？ 我要跟我老婆告解。 哎呦，他现在是有在听吗？ 我会找录音档给他听。 来说说你的罪状。 我老婆在一个月前生小孩了。 好事啊，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她、但是她在早上剖，因为她是剖腹那个剖腹生产。然后我早上睡过头了。 哈，所以你没有在她旁边陪她？ 不是，我带她去的，但是就是跟预期要到医院的时间。 哦。 对，我睡过头了。 哦，那你们要剖腹的原因是因为有什么良辰吉时哦？ 哦，没有没有，因为他那个宝宝胎位不正，就是头没有转下来。对，所以原本预期好的时间是就是9:30要生产，然后要提早2小时到。但是我前一天晚上太紧张了。结果就3点多才睡觉。然后早上就睡过头了。 那老婆呢？老婆也没有叫你起床哦。 老婆有，但是因为我本身身为一个重度拖延病患者，所以 叫不醒。 他已经习惯我就是早上会在那边累来累去的时间。对，所以他就觉得，我就跟他说不用担心，时间来得及，就是开车来得及。结果好死不死，早上出门又塞车。然后到了医院之后，我想说啊，算了，到了医院就是 OK 了，平安到达。结果开始就是生产，就是剖腹要剃毛嘛，会有一些前处理的动作。 对， 然后每一个看到他的护士都跟他说：“你怎么这么晚来啊？”然后只要讲一次，他就会看我一眼。然后后来就是帮他生产，帮他那个插针啊，打点滴啊，打止痛药的。小姐啊，护士因为太紧张，因为他们说时间来不及，医生要准备要进来，还扎破他的血管。 哈， 明明是那个技术的问题，但是我想他一定是把这条罪算在我身上。 对啊，因为就是因为你就不给人家好好时间准备，人家太急了才会这样。 我这个技术进来。道德上来说是我的错，但是我觉得技术性来说有一点点瑕疵。 对对对对，你是不是认真要忏悔跟认错？ 哦，我对对对，是，对， 好， 我有罪， 没错， 对，那技术性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是我的问题，没错， 对，就是你的问题。 对，那然后 现在生下来是儿子女儿呢？ 哦，儿子， 所以母子均安吗？ 母子均安，只是有一点怒气而已。 你说一直到现在老婆看你都还是怒气吗？ 就是他现在是没有啦，但是因为他生完之后就会 po 一些分享文嘛。然后他生完的第一个时间，他就跟他的妈妈群组们，就是几个好姐妹讲这件事。然后其中有一个回复的姐妹就冷冷的说一句说，你爽了，你可以讲一辈子。 对啊，这可以讲一辈子啊！以后 po 任何有小孩的那个全部的 hashtag 都是当初你爸迟到，每个都是 hashtag 当初你爸迟到。 这个对，我的错。希望我今天忏悔完之后，我可以得到结尾的原谅。 好， 波兰仔，希望可以。 希望你好好再去找录音档啊。 啊，我希望这个也可以给所有男士借镜，就是。对，就是会真的会被讲一辈子。马克可能未来也要小心一点。 我已经有一些事情是会被讲一辈子的。 哦，那就还好，所以我应该要做一点其他的事情，让他讲别的东西讲不完，我就不会讲到这件事。 哦，这是完全错误的方向啊！不应该这样子。 好好好， 对， 好，谢谢， 好，谢谢波兰仔，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今天在忏悔日还有谁要忏悔呢？我们的周三忏悔日忏悔时间3:16，我有罪。我有罪，昨天收到了账单，我惊觉上个月在恋与制作人啊，就是一个手机游戏，一个恋爱养成游戏，我总共花了500元。哦，你犯了什么罪？在今天好好的来反省一下。我有罪，下午临时决定下班不直接回家顾小孩，我要去看电影放松一下。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你是？啊，不对，不能讲你是谁，你直接说。喂，喂，我有罪，我跟听众没有默契，我有罪，我吓到听众了。准备掀开，踏上是大好的舞台，继续对白出卖，对观众崇拜。哦，再讲一次这个单元的运作方式哦，就是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然后一接起电话的时候呢，就大喊我有罪，然后开始你的告解。对，我不应该问你是谁，因为打电话进来我们告解就是要匿名嘛。Hello， 你好。Hello， 你好。 喂，你好，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 我老婆最近从朋友去泰国回来，跟他讲说泰国浴很好玩。 嗯。 殊不知，我老婆问我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啊。 其实我10年前就去过了。哇我有罪， 骗老婆啊！装清纯想必应该也是蛮困难的吧？ 没有，因为老婆知道这种东西，我应该有兴趣啊。 好，好，好，罪人， 对，就是、这个 忍了十年，辛苦你了啊！也没有，是最近讲的嘛，对不对？ 没有，因为护照也换了，也找不到记录了。 OK，OK、okay, okay。对，照片问他跟我讲之后，我所有 FB 有的。这个泰国资料的照片全部立马 销毁， 对， 全部销毁， 对， 好的，谢谢你的告诫， 谢谢， 拜拜， 拜拜。 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你有什么罪呢？0223639955。哎，话说呢，就是泰国浴啊，或是这些按摩啊等等的，你知道现在在台湾也流行一个东西叫情欲按摩吗？不是男生专属的 ，you know， 是 for ladies， 是给女生的。Hello， 你好。哎呦，关一下收音机，谢谢，或关一下你的 app。 你好，我有罪。 你是谁？不，对不起，对不起，你有什么罪？ 前几天那个市长来视察那个登革热的时候，我很专心的一直拍他的光头， 拍他的光头啊、哦， 对，然后我默默的看到一只蚊子在吸他的血，我却没有跟他说，我就静静的看他发生。 贵市长是要征服宇宙的那位市长吗？ 我可能是对。我是不是应该帮他拍下去？可是好像也不太 行。不行吧？你拍下去，就看你想不想成名啦。你拍下去的话，应该就那天的头条就是你。 对，我怕那天头条就变我，所以我还是对，就默默的看他发生。 好的，谢谢你的告解， 谢谢， 再见。我有罪 ，App 上面上礼拜朋友借住在我家，他喝醉了之后想吐，我叫他吐在停在家门口很久的一台车旁边。我也要忏悔，我儿子生出来的时候，我刚好尿急，我去上厕所，我没在旁边，然后就被护士锁在产房外。0223639955，周三告节日。你好， 你好，马克，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 前几天在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喝酒醉了。被我朋友搀扶到车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坐白牌，就是坐计程车。然后坐计程车的司机就是自己的朋友。结果我一不小心摇晃中吐了出来。 哈？你说吐在朋友身上吗？ 没有，完全吐到他。是我刚好我要已经快受不了的时候，他已经摇下车窗，刚好就在那一瞬间，我朋友把我的头撇过去， 我有一丝丝的东西泼洒在他的头发上， 喷到你朋友头发上，啊、好恶 啊、喔！然后吐完之后，因为我说其实我已经不省人事了。然后隔天我朋友才跟我讲说，他一下车，他一直在拨他的头发，一直在洗他的头发，一直在狂干咬我， 太恶劣了！哎、欸，你们还是朋友吗？ 我承认我有罪，我很对不起我的那位朋友。 你们还有联络吗？ 有，还有联络， 还是朋友。 他现在每天看他，就是现在会电话联络，或者是看到我的时候，都会带一丝丝的恨意。 你有罪， 我真的有罪，我承认。 谢谢你的 忏悔，非常对不起我朋友。 谢谢你的忏悔。 拜拜， 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弟弟，你在做什么啊？ 船长报告塔台，我正在开船。 哦，收到。那船长想不想搭更大的船呢？ 即日起至7月31日，碰打下雪了健检活动，实习项免费冷气系统检查，满额就有机会搭乘顶级公主游轮出去玩哦。 那我们出发吧。 是的，船长。 碰打。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赖清德，感谢您的支持。在众多总统参选人当中，赖清德最有能力守护台湾，发展经济，造福国人。恳请大家6月10号到6月14号晚上6点到10点，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电话民调，坚定支持赖清德。赖清德，感谢您，拜托您。 骨头剧场真情重现李国修经典征婚启事，经典再现绝不容错过，曾国城、蔡赞德领衔主演，献给追求幸福的朋友。6月14到16日国家戏剧院欢呼加演，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 哇哦，500元，耶，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到底要付出多少，才能从那个谁变成你的谁呢？ 那个谁比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 李健轩心碎创作《那个谁》，工具人真实故事，5月24日催泪上线。 廖文强、吴汶芳，《都会心情歌》，左右。 该向左或往右，向前走或退后。 廖文强全新创作专辑《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正式发行，和乐音乐。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当你自己知道，当你自己知道你犯了错，当你知道你有罪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想的都会是他，你会活在一种东西，那个东西叫做愧疚感里。把自己从愧疚感当中解放出来吧，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时间，下午3点过后，我是欧马克。 02-3639-9555，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是在星期三的时候，让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吧。02-3639-9555 ，Hello， 你好， 通关密语， 喂， 通关密语， 我有罪 ，Yes， 你有什么罪？ 我不是你想要那个人，不是，我不是， 我没有想象你是谁啊？ 那很好，很好，我有罪，我之前上一份工作的同事就同期，他们之前在进来的时候创了一个群组，可是就是在我工作的时候加进去的，可是我后来。觉得就是没有什么交集，没有什么兴趣，我后来就退出了。 嗯哼。 可是结果他们前几天，他们为了要就是吃饭，他们就是又聊起来了，然后就问我说，就有人私信问我说，我是为什么，就是我都没有收到消息，我都没有回应之类的。 啊啊啊啊 我就不敢跟他们说，其实我就是趁机退出群组，我不敢跟他们说我是自己退出的，我就跟他们说，就是我的手机换了，所以那个群组就是不见了，我就离开那个群组了。结果他们现在又把我加回来，我现在就是有点烦恼。 你谁叫你要骗人？ 我跟他们说啊，我是网络就是不是网换手机的，所以我就退，我就不小心退群了。可是其实我是自己有意识的退的。他们现在把我加回来，就是讲吃饭这件事，我实在是有点烦恼，不知道该怎么。 所以其实你是不想跟这些人有瓜葛了，是不是？ 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个群组对我没有什么用，就是前面的，就是那个同事的那个氛围，或者是我现在工作的关系好像都没有什么关，我就觉得好像是对我来讲有点没用的群组，我又不想要看讯息一直被刷刷刷刷刷的，是吧？就是这种无用的群组，我通常我都会就是退掉这样。 嗯， 可是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跟田同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交集，他们就是同期跟我进来的同期，他们创出来的，其实我跟他们后来也没有交集，我其实还偷偷的删了他们好几个就是脸书的好友。 嗯， 所以结果他们这次其中就是两三个就问我说，就是怎么问我要不要再回去，就是问我这件吃饭这件事的时候，嗯嗯，我实在是只好再跟他们说谎说啊，我有事啊，群组我退了，结果他们现在把我加回去，我又回去了。 那你就对啊，这个要怎么办呢？你总不能又再退一次吧？ 对，可是我很想退，我真的很想再退，你知道吗？ 你就只能封锁，然后就删除啊，就这样子啊，你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好，我、就是、我下定决心了，就这么做， 就是、封锁删除。对， 我有罪。 这告诉我们不要骗人。 但是 如果不骗人的话，要怎么样回答？他说：“哦，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你们的讯息了。”超难的， 对吧？ 这真的超难， 这 真的超难， 真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马克，我有罪。拜拜， 拜拜。还有谁？哪一位罪人要来忏悔呢 ？Hello， 你好。 喂， 通关密语师， 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 我最近对我妈妈不是很礼貌。 哦，凶妈妈？ 也不是凶妈妈，就是因为前几年我妈诊断出有轻微的失智症。 嗯， 对，那就有时候应该说她能，就是以前她可以做的事情，她现在没有办法做。 嗯， 对，那就会一直重复的跟她说，一直在重复的跟她说。 嗯， 对，那或者是她每天我看到她是跟我说重复的事情。 嗯， 那有时候我很忙的时候，或者是我很多事情在处理的时候， 嗯， 他就跑来跟我说同样的事情， 嗯， 我就会很不耐烦的， 啊， 回答他，或者是用比较不好的口气跟他说话， 嗯， 对。虽然说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问题， 嗯， 对，可是，嗯，有时候我还是觉得很难过， 嗯， 对。 对啊，至亲失智了，然后就是这个真的，我只能说你辛苦了，真的你辛苦了。嗯， 对，那有时候因为这种事情也不太方便跟 其他人分享。 对， 嗯，好， 刚好有这个节目可以让我 抒发一下你的愧疚感。 对， 试着把失智的妈妈当作是就是正在学习讲话的孩子吧，就是 有啊，我就有一直在调试自己的心态， 嗯嗯嗯， 我是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 对， 对， 嗯嗯嗯， 对，这不是他的错， 对， 嗯，好，谢谢马克， 不要再苛责自己了，就是 ，it is what it is， 就当妈妈又在问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啊，妈妈你又来了，只能这样，只能调整自己了。 对， 好，放下吧， 就是我只能尽量分散他的注意力啦，嗯，他可能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跟他讲别的令他有兴趣的事情。 Yes， 就跟对小朋友一样嘛，就跟教小朋友是一样的道理。 对， 嗯 嗯， 好的， 好，谢谢马哥， 拜拜。 嗯，拜拜。 真的家里面有失智症的长者实在是很心累的一件事情啊。大家也有感受到那个揪心的感觉吧，就是人家说孝顺最难是什么呢，是色难，就是你的脸色，你的口气，就是这一些应对，常常有时候因为熟悉你就会不耐烦，我就觉得哦，这你怎么不懂，或是有很多事情，现在可能长大了我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会跟爸妈的想法是不一样，想说哈，你们怎么会这样觉得？这，对，跟那个色男真的是最难的部分。也不愿分手后还要还给他，让我走在自己选择路上，就算另一点与我也无妨。哈哈，一个人也能活得漂漂。02-2363-9955，今天周三告解日，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解的呢？嗨， 马克你好，我有罪。 有什么罪？ 我对我一个姐妹非常的抱歉。 怎么了？ 她爸爸去年年底过世。 嗯哼。 然后我刚好在十月的时候，我的小孩刚出生。 嗯。 然后因为一些习俗，可能是我们也是比较害怕小朋友会去冲煞到， 嗯， 然后因为他们上礼拜跟就是聚会， 嗯， 然后因为我是假平日的话是婆婆帮我带小孩， 嗯， 假日的话是小孩会跟我回家，然后我上礼拜本来应该要跟他们去聚会， 嗯， 可是我有很诚实的跟我另外一个姐妹说，因为 我们害怕小孩子会去冲杀道， 嗯， 然后所以我们就没有出席那个聚会。 嗯， 那个姐妹她知道她很难过，可是我们也是可能基于保护小孩的心态。 嗯， 那我真的对她很不好意思。 好的， 对， 希望你可以再好好的跟她沟通一下咯。 嗯，好，谢谢你，谢谢， 拜 拜。 是今天告解日里面的第一位女性呢，应该不是因为男生比较容易犯错这件事情吧？还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讲，说男生比较容易认错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小胖。不，我 你要不要重新挂掉电话再打来一次？ 哦，没关系，反正这个谁都不知道是谁。 好， 我刚刚进那个就是厕所，然后我闻到那个味道很臭，就忍不住说，哎，这好臭。结果过一阵子，我发现是我们从进去从厕所默默的走出来。那我觉得我有罪，就是闻到臭味我会忍不住讲我很臭，就是觉得在对里面这个撇条的人觉得很对他不好意思这样子啊。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习惯就是不一次上网，就是想要让整间都是，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就是。直接马上冲水，就是一定要让整间都是那个味道。欸， 因为这件事情在从小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国民基本，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就是上厕所要边上边冲这件事情，就是 要等一次酝酿完，然后整间都是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从我大学时代到现在，都有时候会觉得跟人家说，为什么你要让整个味道，整间都是你，整个都是你的屎味。 对啊， 这个好像到职场上也还是会这样，就是有些人上就是可能一下子马上整间都是他的味道了，然后他也不在意这样子。对啊，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让他停止动作了。对啊， 好的，谢谢你的告 解。好，不好意思，好，谢谢，好， 拜 拜。拜 拜。明天也要上映的孩子们会喜欢的狗狗动画电影，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t's Gonna Be a Lovely Day。在 App 上面认罪的我有罪，我在老妈辛苦包好粽子之后，我竟然没有办法夸奖老妈一句辛苦了，因为我真的很不爱吃粽子，然后她包好以后，我接下来日子就要餐餐吃粽子了。真的耶，端午节要到了，大家粽子才买了吗？我有罪，我上星期天要去看歌集啦，结果我朋友睡过头啊，我们就放生他，直接呢就进去看，哈哈，隔天拿着票跟他要钱。我觉得这个罪还好吧，你朋友睡过头，你朋友才要认错吧。我有罪，我刚看到一个小妹妹冰淇淋掉地上啊，她哭了，我笑了。我有罪，这次的出国我把全部的行程都丢给我妹安排，我完全没有帮忙，我就只有人道。我有罪。 0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有罪的你， 有 什么罪？ 我意外的，不小心跟我的好姐妹的男朋友睡觉。 What？ 哇！我想听听这个意外。 这个意外就是，有一次去找朋友，然后就是在他们家住夜，然后我朋友就先去上班。 嗯。 然后就这样。 他先去上班，然后那时候白天晚上。 白天。 然后你去你朋友家，谁开？ 我只是接触他们家一晚。 对，谁开始的？那是几点几分？谁 initiate 这个动作？ 这个我想应该是打 远 方吧。 哇，那个时候你还在睡觉吗？ 我已经醒了。 然后那个情景是什么？你们在餐厅泡咖啡吗？是在餐厅泡咖啡吗？还是做早餐呢？ 在客厅 看电视吗？ 在看电视。 然后男友就是睡眼惺忪，揉眼睛从卧房出来，然后坐到你旁边。 哪类的？ 然后就直接开始吗？还是你们？ 当然是没有啊。 然后中间有看了一下电视。 可能有就是酝酿了一下。 好劲爆！那这件事情后来朋友知道吗？ 后来就是在他男友喝醉的时候不小心讲，然后就是就他就知道了，所以我很愧疚。那本来这是我跟他男友之间的秘密，就是我想说一次就没了，然后就没想到就是他男友就喝醉，然后 那 一切就爆开。 那爆开以后，你跟这个朋友还有办法继续当朋友吗？ 没有吧，但是我很觉得很愧疚，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这个朋友，但是应该是说我很喜欢他，可是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所以我觉得我有罪，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一定要忏悔我自己，可是我没有地方抒发，就这样。 啊，什么？再一次，你说你很喜欢这个朋友，还是你很喜欢这个朋友的男朋友？ 我很在乎我这个朋友，可是我不应该做这种事来伤害他。 哦， 所以我觉得我的罪很深。 罪孽深重的女人， 算是吧。 那回头想想那一次的经验是好的吗？ 是好的吗？就是过程中整个充满罪恶感、 啊、哦，是哦。 对，所以就是要奉劝人不要做坏事， 歹路不可行，大家。 没错，歹路不可行。 罪孽深重的女子，再见了。 拜拜。 拜拜。3:50，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要回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待会见啊。进歌进曲。 不睡觉的你都在做些什么？我每天晚上都熬夜，乍听之下虽然是在诉苦，但歌曲想表达其实熬夜的过程是开心的。我玩了一整天，我熬了一整夜，创作这件事情对很多创作者来说是一种乐趣。所以不论是因工作熬夜，或是因各种焦虑情绪失眠，这些过程都像是玩了一整天一样，我们往往也会在熬夜中得到了成果，更得到成长。这首歌希望能够唱出各领域创作者的心声，也献给所有正在为了生活梦想而努力的打拼的各位，希望我们能陪伴大家一起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希望你们会喜欢展荣展瑞的夜市人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的钱还在银行睡觉吗？快来立信帝国花园广场，板桥唯一超值小平数，温水泳池饭店宅，租金投报比定存高5倍，赚租金也赚增值。6分钟江翠捷运站，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 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老公，去 Okinawa 想搭哪班飞机？ 我们这次搭车去，来上车。现在到 Luxgen， 全车系试乘都可抽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购车再送最高110,000红利发财金， 还能体验全球首发 Luxgen S5 四门轿跑，感受国产唯一搭载车联网系统和225匹马力的惊人魅力。快来电试乘吧 ！Luxgen， 政治是众人的事，台湾是我们永远的家。有感减税，照顾青年，基本工资连续调涨 ，Facebook、Google、Line 都来台投资，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就是政治的重要。6月10号到14号晚上6点到10点，电话民调，请你唯一支持蔡英文，一个说到做到的总统。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迪士尼音乐经典重现，一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联手现身。阿拉丁电影原声带，环球愿望成真。 毕书尽第六张全新专辑《Be Better》，内附更好的毕书尽、更好的写真册、更好的天使小卡。5月31，更好的老鹰制作、更好的福茂唱片。唯一不好的是限量发行，首完即绝版。Sorry， 我是珍珍于佩珍。 时间来到3点54分，到了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那平常呢，欢迎你可以关注我的 IG， 我的 Instagram 是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MARC_ORANGE， 或是你可以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今天晚上要首播一支影片，然后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的脸书追踪按赞。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关喆的新歌《代言》，明天见喽，拜拜。 因为美丽代言，人间偷窥他们平点，他不舍一个字，独自搔首弄姿，身影描绘时代的容颜。火焰成为火焰之间，没有人明白他之泪，君不见每盏灯光里盘古正开着天，雨里下一个世界，一个梦一次破茧，我能不被你切降为我存在代言。 音乐全主打，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穿越 memories baby，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美女与野兽、狮子王、越来越爱你，多位奥斯卡奖肯定音乐大师量身谱曲，